九八八制作， 你是门家族的主事，永远是主事。你要保护门家族，首先就要保护自己。 主事，主事是咩嚟噶？ 魔法世家， 编剧罗冰心，第八集。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义，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件。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踏过万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上，像凉液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你真是传说中的司马少棠。好多人话我知司马少棠阻止我坐主司的位置，甚至乎会杀我，但你竟然救了我两次。 我救的是我的朋友 Smile。 你是司爷杰？ 我真正的名字是司马少棠。 你是司马少棠？ 由我一出世，司马家族就很保护我，所以没多少个人见过我真人，猜度谣言满天飞，我已经成为众人眼中的恶人。 我只是想知道你识我那时是不是已经知道我身份。 我和慕容谦都一样，在我后生的时候就接任了主司的位置。这么多年来，司马家族和慕容家族为了争西安一哥的位置，互相攻击，互相伤害。 我只是想知道你识我那时有没有目的啊？ 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个问题？如果我要伤害你，还用多次一举救你两次啊？ 他不敢答你，等我来答你。 你 我们接近你的目的就是要消灭你。 你乱勾啲乜嘢？ 我冇乱勾，系你俾佢迷到晕晕沌沌，落唔到手咋？ 你收声！ 佢俾人绑住瞓喺马路中心，系我哋刻意安排噶。 佢眼高咗我呢个主司噶。 佢好清楚知道，只要得到你，你就冇资格坐上主司个位。佢始终认为慕容谦摆你上台背后一定系个大阴谋。我哋甚至乎怀疑慕容谦根本未死。 大哥未死？佢哋搞咁多嘢，大哥怎可能未死啊？你一个二个实在太可怕了。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仔，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乖就乖，你姓慕容。 我叫 Swissma， 我是个孤儿。 可惜你背负着慕容家族的存亡。 我没有这样的本事，是别人假称我回去做的。 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最后都是要死。 丁洛斯，你是我一生人最好的朋友啊！为什么你可以说这么绝情的说话来伤害我？ 我们接近你是有目的的，由始至终我都没有当过你是朋友，所有慕容家的人都是司马家的敌人。 我发梦都估不到你这么冷血的。 是你博爱啫，主司。 我承认我博爱，是因为我被人误导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爱。 有，是你不懂得珍惜。表哥，你身为司马家族的一家之主，你不可以为了一个敌人而背叛我们的。 猫不是我们的敌人。 慕容少系， 够了够了，你们不用再做戏了。司马少棠，你呃过我，永远都是呃过我。 现在我没有，两次救你都是因为我想帮你。我很怀念在大马无拘无束的日子。 不会再相信任何人。 那就最好了，不过你都没有机会再信任。今天我就要杀了你。 哎呀，你敢？ 我知道我不够你当， 死在你手上，仲好过看着你背叛司马家。 我就话出手的时候你是专登不避开的。 公道，公道，你对我出手咁重。 师，我冇心的。师，你要顶住，我不会被你死。 司马，对不住，有缘的我会回来找你。保重。 那夜谁将酒喝掉，因此我讲得多了，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动人像友情深了，我没权终止见面，只因你有善意义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我没有为你生尽悲咒，不配有憾事，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不有剧情延续故事，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应快活像个天使，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必须得到世人同意，心灰得极可耻，心伤得无新意，那一线眼泪欠大志。 我叫 Sweet Smile 啊， 甜笑，横睇甜仔，你嘅笑容都唔知蜜糖咁甜喎、 啊。吓、啊，苏提我嘅姓啊，死蠢！ 哎呀，佢闹我死蠢、啊。 你哋两个一担担嘅，冇你哋咁好气。 丁乐师，同你做同事啊，真系要嗌非礼啊。 喂，乜你讲到非礼咁唔酸噶？ 非礼好惨噶嘛， 攞嚟形容我嘅心情咪最贴切咯。你都得噶啦，好彩对住我讲咋。如果俾人听到话，死为你低低地嘅。 喂喂喂，我唔系人咩？ 你系粒蛋，叫蠢蛋。 Smile， 你入嚟啊！ 哦，而家我叫滚蛋啊！嗯， 发音唔准啊，瞓咗都弹起身啦、啊。我叫 Smile， OK， 死猫系唔会同你讲嘢噶。 K 你个头啊！话晒都一年同事啦，话晒都一年同居、啊，话晒都一年姊妹。 唔好话晒啦，我知道你想问咩，都话系孤儿咯。我细细个就中意食糖。所以咪当自己姓糖又好 ，sweet 都好啦。总而言之咧，就希望前面路咧系 sweet sweet 笑住咁行落去 ，OK OK 咯，唔做屎猫咯，咪做垂屎猫咯。 蠢蛋，滚蛋，屎猫垂屎猫。呃人的全部都是西人啊。 放心小姐，我不呃人。 你乜水啊？ 我是 friend 个打 band 的阿 Ben。 Ben? No, no, no. B-E-N, Ben. 你咪当我 Lulu 至得的。有没有听过一句说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啊。friend 过打 band， 散 band 就真。 咁 friend 都有好多种嘅，一齐 happy， 只在乎曾经拥有咪得咯。咁复杂为乜？ 啊，咁又系，咁我 我哋去边度 happy 呀、啊、 你信我冇先 信梗信你噶。 咁我哋就一一直落到天光。 你呀、啊、想同我玩一夜情呀、啊、 咩一夜情咁 out 啫。啱 key 咪唔好收线住囉。我哋係潮人一族嚟㗎嘛。 啱听。我叫 smile。 Sweet smile。 Sweet smile。你有冇试过放纵自己呀、啊、 依家算唔算呢 啊、你又嚟咗啊？ 边个啊？ 白影啊！ 白影，哇哇哇！你拍戏噶？啲表情咁逼真嘅？ 嗱、啊，管家仔，我知道你嚟咗噶，你啊唔好谂住请我翻去啊！阿 Ben， 你要保护我噶吓、啊？ 喂，你同边个讲嘢啊？ 管家仔咯。佢啊 ，K 型噶，佢嘅影咧系白色噶。系啊 ，Ben 啊，你结咗婚未噶？你同我结婚啦、啊，有好多着数噶。 咩着数啊？ 我啊系高高在上嘅主师，而你呢就系、是、主师嘅老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咯。 你系醉咗啦，定系酒后吐真言啊？ 你哋唔系好恨我嫁嘅咩？我今晚就嫁俾阿 Ben。 你又同边个讲嘢啊？ 白影啊，唔系佢咧就叫做敖世昌，系我嘅管家仔。 管家仔？乜你咁有钱呀、啊、不过点解我见唔到佢嘅呢 因为我唔系人。切、 啊啊、喂喂咪走啊又话潮人一族玩天光嘅。 你系主师唔可以再见自己。 哎阿白影唔见咗喎、啊。头咁痛噶， 唔识饮就唔好害人借酒消愁。 你做咩喺我房噶？ 你思想咁开放，咩人入嚟都唔紧要啦。 我知道你有魔法啊嘛，乜都瞒唔到你啊嘛。系呀，我中意作贱自己啊，你吹咩？条命系我嘅，我点解要受你哋摆布啫？呢、這个世界冇一个好人啊！我而家宣布我要结婚。 你真系想结婚？ 系，仲系事事淡淡咁搵个人嫁咗就算啊！咁你满意啦？ 好啊，我成全你。 喂，是但得嚟都唔好咁污秽噶吓。 我仲以为你要求咁低添。 咁似你或者谷明都 OK 嘅。笑咩啫？喂，我咁嘅要求好低噶咯。 我同谷明咧系市价最 top 嘅股票。 爆死！喺我眼中啊，你哋 OK 咋，真系啱啱合格啊！ 咁不如你是但拣一个，唔使再相睇一品。 喂，你同紧边个讲嘢啊？我主师嚟噶， 我当你厨师噶咋？ 你虾我唔识魔法， 摆明啦，有本事咪勤力啲学魔法咯。 切，激将法，我唔上你当。 咁就要任人摆布。 学魔法就唔使任人摆布咩？ 听朝六点山上见。 咁早？ 吸收下大自然嘅灵气先啦。 喂，你唔好点我、啊！ 笑笑，你过嚟啊！ 啊，爸爸， 我今日带你翻西安，我哋嘅家乡。 西安系咪去见爷爷啊？ 系，爷爷好老噶啦，佢仲未见过少少，所以爸爸要带你翻去咯。 嗯，执咁多衫，我哋唔翻嚟噶啦。 西安只系我哋嘅家。 咁系咪带埋妈妈一齐去啊？ 梗系啦，我哋无用家有一笪安葬先人骨灰嘅地方，你妈妈就会安排喺嗰处。 哦，咁我咪冇书读咯？ 唔会，我哋家族咁有钱，爸爸一定安排你继续读书嘅。不过有件事咧，你一定要答应爸爸噶。 咩事啊？ 就唔好将妈妈临死前同你讲嘅嘢话俾人知。 妈妈同我讲咁多嘢都唔可以讲啊？ 唔系。 哦，我记得啦，我系极阴之人。 咩事啊？点解我哋一齐弹开嘅？ Lucy，我头先将你气功打入你体内，你感觉到吗？当阵时你谂到乜嘢？ 我身上有一股热气，跟住就好自然咁谂翻喺十岁嗰年，爸爸带我翻慕容家。 跟住 冇嘢啦，跟住咪突然弹开咯。奇怪啦，我以为谂到爸爸个， 自然反应嚟嘅啫。休息一阵，开始练魔法。今次唔好好似上次咁敷衍我。 我冇啊！ 讲大话唔眨眼啦、啊、你。 慕容魔法学到最高层次，系咪好似你咁个背影系白色噶？咁要学几耐啫吓？ 慕容萧见到我个背影系白色，但系其他人都见唔到，会唔会系佢天生与众不同？亦因为咁，慕容千师指明要佢做主师。定系我哋有缘，只有佢先至睇到我去到魔法最高境界所散发出嚟嘅白光。佢真系极阴之人，佢真系极阴之人。 叫你帮佢安排相睇，你竟然教佢魔法，你系咪全心倒迷？ 你细细个就有慕容家，我对你就好似指责咁，呢、这个重任就交俾你。 做人要向前望，仲要睇远啲。你叻仔嚟嘅，阿叔同你由细玩到大，佢实照住你嘅。 吓、啊，顾家姐，顾家姐你点啊？哎呀，点解无啦啦会响雷嘅？又会击中你嘅？吓、啊，喂，你唔系走火入魔系嘛？定系我练成咗第一层魔法，伤到你啊？ 你快啲走啊！ 吓、啊，咁你咧？你受咗伤、 啊？再唔走你唔知啊！ 吓、啊？落雨啊！前边一大班幽灵向我冲埋嚟嘅，唔似啊，系恶鬼啊！ 极阴之人就等于唐僧转世，你嘅我哋最佳嘅报应。哇！ 发恶梦啊！ 我点解喺自己间房噶？你点解喺度噶？ 成个慕容家族至得闲就系你啦，食饱瞓，瞓饱食，你反而问我你点解喺房？ 我明明记得我同管家姐喺山上。 继续讲落去啦，你哋有嘢唔见得光咩？ 敖管家咧， 主师一瞓醒就揾敖管家。是不是喜欢人啊？ 你乱说些什么啊？ 不认就算了，快点起身吧，外面有人等着你。 什么人啊？ 外面就热闹了，出去就知道 了。雪姐， 嗯？ 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我？是因为我坐了主师的位置？你为什么不答我啊？哎呀，哇，周身这么痛的。啊！哎呀，点解咁多雨黑噶？啊！ 我头先唔系发梦啊，真系有好多恶鬼向我袭击啊！平时啲幽灵都当我系朋友噶，点解今次？ 极阴之人就等于唐僧转世，你嘅血系我哋最佳嘅宝品。 点解会咁噶？唔通佢哋知道我身份？ 你一定要记住，俾任何人知道你嘅身份，你就会大祸临头。 点解呀，爸爸？爸爸！大祸临头！ 主师，我可以入嚟吗？ 入嚟啊！ 请主师快啲梳洗更衣，冇耽误吉事啊！ 吓，红光光咁咩嚟噶？咩耽误吉事咁老土啊？讲咩啊？ 今日系主师结婚嘅大喜日子啊！ 结婚？ 魔法世家第八集，导演关瑞琼，配音罗冰心，敖世昌、陈川辉饰演，慕容绍、连杰明饰演，司马少棠、郑其元饰演，丁洛斯、罗佩莱饰演，慕容雪、梁金玉饰演，爸爸梁官友饰演 ，Ben 张家兴饰演。